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周六了哈，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张树贵律师。张律师您好。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一些法律问题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因为今天我们也是直播的节目嘛，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的都可以来问，然后让张律师呢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哈。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在上班的时间大家可以拨打85013710 85013710。那上班的时间之外的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进行留言，您把您的这个姓名、电话，再有一个要装修房子的位置和要装修的一些时间啊，一起留下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来跟您确认一下具体的一些情况。再有一个呢，最近也是接到了很多朋友们的一个提议啊，希望我们带大家去探一探店，让我们专家带着大家去告诉大家怎么去这个选择一些东西、一些主材啊，比如说这门怎么选是吧？然后呢，这个马桶怎么选，或者是家具怎么选，我怎么去看才能避免上当受骗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确定在下周的时候呢会活动不少。下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会带大家去看看房啊，看一看什么先进房啊什么的。下周日会带大家去这个探一探这种店啊，教大家去怎么去选择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啊，比如现场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实验之类的，然后打开看看这里边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上来进行报名，或者是微信的方式来报名都可以。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吧，来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好的，第一个案例呢，它是说的是 甲乙它是一个相互是一个借款的关系。 嗯。 丙呢是一个第三人，乙呢他是借款人嘛。 嗯。 口头呢他找到丙，让丙呢，因为这个乙呢已经欠甲钱了，他已经过了这个偿还期了。 啊。 然后呢他找到丙，让丙呢帮忙，然后呢用丙的房子和甲做一个交易。 嗯。 做一个房产交易。 这丙是不是有点傻呢？ 他这里可能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有可能丙和乙之间 也存在一些 债务债权的问题， 啊， 也可能存在。 嗯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案例中呢，它是两个完全割裂的，就是说，首先甲和乙之间有一个借款合同， 嗯，嗯， 这个约定的很明确，是650万欠款， 就是甲和乙的， 然后借款期限是一年， 嗯嗯， 然后呢？这个乙找到丙呢，只是口头的和丙进行协商的，然后丙说同意， 嗯， 可以，然后丙和甲签了一个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 嗯， 约定的是房屋交易价款是650万，也是650万， 嗯， 并且丙向甲打了收条， 嗯， 就是证明甲是支付了该笔款项650万， 就是价钱都是一样的。 是的，是的，打了收条， 嗯， 就是意味着这个账从表面上看是平账了，对吧？ 嗯，嗯， 哎，但是问题就出来了。那么之后啊，这个事后啊，这个甲呀，因为他是债权人嘛， 嗯，嗯， 他认为呢已经签了买卖合同了，是吧？那么他就想，想呢确认一下这个和丙的买卖合同是有效的， 嗯， 因为他担心，因为这个必定他和丙之间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房屋买卖， 对对对， 必定是通过这个债务的转移，债务从乙转到了丙， 嗯， 如果转到丙呢，他认为呢，既然丙是欠他650万，那么用房子之间是吧，做了一个折抵， 嗯， 对， 嗯， 然后呢，他是所以说呢，他想在表面上呢想确认一下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的， 嗯， 然后就产生了此案中，哎，这个相关的争议。 嗯，所以可能在整个这个案子当中，其实牵扯到三方啊。原来我们所说的就是甲和乙，或者是乙和丙之间的一个事情，但是现在因为可能中间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债务关系吧，现在出现了三方的一个问题，对吧？ 是的。 所以我们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甲和丙签订的这个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到底是不是有效的这么一个事儿啊？ 嗯，首先咱们分析这个买卖合同，咱们首先明白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丙和甲之间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房屋买卖，这一点咱们应该都清楚了。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一点咱们不用去讨论说这个纯粹意义上的房屋买卖的问题。 嗯。 那么只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丙是否他已经承接了乙的债务，对这乙对甲的债务。 嗯。 是650万吧，欠款吧。 嗯。 他是否承接过来了，主要讨论的是这个问题。那么咱们结合本案的话，咱们应该这样去理解。如果说此这个买卖合同如果有效的话，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甲与乙之间的借款合同的义务，那么就是一个还款义务吧，它应该转移给丙。 嗯， 这里面呢不仅体现的是一个经过债权人甲的同意，还有一点就是呢，需要有呢丙和乙。就是乙是债务人嘛，是这个现在这个表面这个借款欠甲钱的这样一个债务人，他们之间是否达成了一个债务转移的合议？ 嗯， 如果达成的话，那么这个合同就有效。 嗯， 但是本案中就出现了问题，他是没有达成，就是丙和乙之间没有，咱们看任何证据啊，没有体现出来他俩之间针对这个650万的债权债务进行了转移。 嗯， 因为咱们不要排除实践中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三角债，咱们讲三角债，嗯， 对，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有的债务人或者相对他来是相对另外一个是债权人的话，他是不愿意抵债的， 嗯， 所以说此种情况可能就有这样一个嫌疑，就出现了。那么法庭中出现了争议，就是说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丙他不同意认可，说是承接了乙的债务。欠的次买卖合同， 嗯， 他主张这个买卖合同应该是不生效力，他认为说呢，不是双方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 嗯， 因为这里面咱们如果再进一步去分析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核心问题就是说，甲没问题，如果在这个债权转让中啊，这甲是债权人是吧？他这点他认可的， 嗯， 肯定他愿意的是吧？ 嗯， 愿意获得这样一个债权的 对 行为，但是问题就出在了乙和丙之间。 既没有协议， 嗯， 那么另外呢，通过甲或者是乙，因为乙他也希望来转让，对吧？因为他希望把这债给平掉。 对。 那么在实践中是甲和乙之间，他们都没法举证证明说丙是同意承接此债务的。 嗯。 只是有一个单纯的一个买卖合同，这点丙也不否认，但是丙就认为说呢，这个买卖合同呢也不是当时咱们真实意思。哎，只是说我们当时可能是针对这个债务什么的谈过，但是我并没有说就认可说这个债务承接的问题。 嗯， 哎，那么对，所以说这里面就出现了说没有形成这样一个丙和乙之间的一个债务转移。 嗯， 所以说呢，买卖合同就认定是不生效力，因为它不是真实意思表示。 嗯。所以可能在整个这个案子当中，大家听着可能觉得有点晕啊，但是呢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啊，就是甲是债权，然后呢乙呢因为可能借款然后一直就没还，对吧？ 对， 然后乙和丙之间可能也出现了一些债务问题，然后呢就让丙以用这个房子相当于做个抵押似的那种哈，然后给甲，但是呢整个这个案子当中呢可能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对吧？啊，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甲和丙签订这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这个事儿。 对， 啊、嗯，然后呢，那还有呢，到底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啊，那是不是就比较好办了呢？还是说还需要一个三角的关系？如果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那这到底就怎么办呢？就比较晕呢。 如果说是有效的话， 嗯，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债务转移。 嗯， 咱们说了，甲和乙之间是借款关系， 嗯， 乙是债务人。那么如果乙和丙之间形成了这样一个债务转移，咱们在法律上或者在学理上叫债务承担，咱们这都是一个概念啊，咱们就说债务转移吧，可能清楚一些。哎，那么如果乙和丙形成债务转移的话，就是丙承接了650万的债务。 嗯， 那么这就反过来了，说了那么丙和甲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650万甲就不需要支付。其实实践中咱们因为这里面我认为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可能丙有证据， 嗯， 证明说甲没有支付650万， 嗯， 所以说他打了一个收条，但是他认为说呢，这个不是真实的， 嗯嗯， 对吧？ 嗯， 可能也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 对，如果要人真给了钱了，其实也就没那个。 对，实践中就是一个证据的问题， 对 对， 证据的问题。 嗯， 这是咱们说有效的情况下啊， 嗯， 那么就无意的这个甲也不用支付房款，就可以走买卖，是吧？ 嗯， 用这个房子来那个作为交易了， 对， 作为这个款吧。 对。 那么如果说是没有生效的话，那么仍然产生一个。甲和乙之间这个借款合同仍然是有效， 嗯， 仍然需要执行。那么乙你逾期了，那么你需要就承担这个逾期的相应的违约责任。 嗯，刚才咱们说到了一个这个债务转移，是吧？ 对， 这个债务转移可能我觉得咱们也得跟大家来说一下，到底什么叫债务转移。这个债务转移成立它的肯定也有一定的构成要件嘛，对吧？ 对，这个债务转移啊，它是啊指的是啥呢？就是在不改变债的内容的前提下，债权人、债务人通过与第三人订立转让债务的协议，将债务的全部或者是部分转移给第三人。这个内容我想跟您说的什么概念呢？咱们就理解为合同的内容。 嗯， 不改变合同的内容，只是合同的标题咱们知道甲方乙方，对吧？只是针对甲方乙方中涉及债务的问题的转移，只是主体的转移的问题，不涉及这个合同内容本身。 嗯， 所以这个咱们这么这个直观去理解就可以，这个就形成一个债务转移。 嗯， 那么如何才能构成这个债务转移呢？需要有这么几个要件吧。第一个就是需要有呢存在这个有效的债务。第二个是呢被移转的这债务啊需要具有可移转性。我们打个比方，如果说双方签署了一份是关于提供某某课程培训的这样一个协议的话，那么他的债务是一种老师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培训，一个智力活动或者智力成果，对吧？那么如果这个老师他突然的他说我想把我这个债务转给第三人，此种情况就是一种什么呢？不能转移的。因为甲方比如说这个甲方和乙方是老师的话，达成这样一个培训协议的话，他看重的是乙方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智力一个智力活动，或者说这样的或者是评估他的阅历或者什么情况，对吧？认为他是认可他的这样一个行为的一个结果。但如果说呢你换了别人， 那么我就不认可。所以此种情况就是我现在这个第二点所说的是不具有可移转性的话，它就不能产生债务的移转。 嗯， 那么这种就要排除，咱们只是说一下吧。这个第三个就是说呢，第三人需与债权人或者是债务人呢就债务的移转达成合议。这里面我就不再说，就是说关于和第三人，就是说和债务人达成协议，这个肯定没问题的，只涉及说第三人和债权人达成协议。虽说是这样说，但实践中你仍然需要有证据证明说债务人和第三人，第三人是需要承接债务的嘛， 嗯， 他俩之间需要有相关的安排。 嗯， 不一定是协议，可以是口头，可以是会议纪要，但是需要有、如果你为了稳妥的话，最好是再签一个三方协议，这是最稳妥的、 嗯、 因为如果他俩之间的这种联系被割裂的话，被切割的话、 嗯、 没有证明的话，那么您这个东西往往存在一些法律风险，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案例、 嗯、 可能就不达成债务的移转的效力。 对对对。 哎，另外一个就是说需要经过债权人同意，这都不用说了，这都是四个要件。 嗯、 哎， 那如果比如像本就是刚才这个案子当中啊、嗯、说人们在这个签署这个借款合同或者是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包括像什么进行债务转移的这些行为的时候，这是不是有效，到底怎么去确定它？像这今天这个案子，他就觉得可能没有证据或者怎样，或者 对， 就是比较麻烦啊。 哎，应该说今天的这个案子涉及的是三个合同。 嗯 嗯、它是一个是借款合同，一个是房屋买卖合同，还有一个应该叫债务转移合同。哎，咱们说吧，咱们视为三个合同。 三个合同。 对，三个合同的话，这个在法律上呢可以叫民事法律行为。就是三个民事法律行为。 嗯， 那么什么是民事法律行为呢？这可能就是一个法律概念了，咱们听着可能会晦涩一点。我就简单先介绍一下，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啊，它是啊，民事主体咱就不用说了，民事主体咱们人就是啊，公司单位也是民事主体，就是民事主体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嗯， 哎，民事法律关系就是咱们这个合同关系。比如借款合同关系，这个都是这个合同叫民事法律关系。 嗯， 那么举例说，这个民事法律关系呢，它呢也除了我刚才说的合同，它也有什么订立遗嘱，然后呢收养关系、处分财产权益、赠与等等吧，这些都是、 嗯。 那么其次就是它这种有效的问题，咱们呢依据这个民法总则，就是2017年10月1号生效的。它有明确的规定，对于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它有三个要件啊。第一个是主体应当是具有完全的民事法律行为，哎，这点就是比如说你达到一般情况下达到16岁以上民事、 嗯、 啊，哎，这个也以自己的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者是18岁以上是完全的具有这个行为能力。 嗯， 当然说如果说你要有这种精神方面的问题，这个单独说可能是需要有这相关的鉴定，是吧？ 对， 这个结果这是主体上需要具备这样一个资格。另外一个就是意思表示真实。 嗯， 第三个就是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这个公序良俗就是本民法总则中加上来的，就是公序良俗，这也不能违反，违反的话是无效的。 嗯 嗯，这个就是说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三个要件。通过本案中啊，其实我给大家的，我给听众呢总结一下呢，就是它是这个本案中啊，它体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吧，就是第三人如果不愿意承担借款债务，其在非真实意思表示情况下与贷款人，就是咱们本案中的甲方这个出借人吧，所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因不具备债务转移的合议，不生效力。这个就是一个总结，对不对？ 嗯，对。那比如像这个案子当中啊，刚才就是我们也说了其中的一些这种知识点啊、嗯、但是如果很多朋友说那我想得到一个结果就比如像这个三方的这样一个案子、嗯、我就想得到一个最后怎么办，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 如果咱们现在就比如说也出现本案中的一个要进行一个债务转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建议是啊，最明确的说，你也不用去证明说甲方是都是所谓债权人是不是同意了，是吧？债务人和第三人是不是达成协议了？ 嗯， 哎，债权人是不是对他们达成协议的内容同意等等的，就签一个三方协议。 嗯， 就是一个债务转移的三方协议。 三方协议。 哎，这样的话，你任何方都不能去违约或者是去不认可，是吧？去否认。 嗯 他没法否认。 所以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三方协议就可以了。 对，三方协议。 其实刚才说了半天，咱们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三方多麻烦，其实三方协议就可以解决的事儿。 他这里面可能他为什么没有签三方啊？其实他可以另外签一个三方协议。 对。 另外他签买卖合同主要是为了说将来的万一要产生这样一个房屋转移的话，可能为了方便，就单独签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他而且内容中呢也不愿意掺杂一些别的内容。 对。 怕在建委过户的时候可能受影响。 对。 对吧？ 对。 可能是这个。 正好说到一个这个抵押的事儿，有位朋友归零就问一个问题，他说请问我已经没有买房资格了，也就是说他可能如果是北京的话，他这两套已经齐了是吧，就没有买房资格了，北京不能再买了。那如果说他是以借钱的方式，但是对方呢无力偿还，其实就跟刚才那有点像，以他的房子那做给抵押给他作为还钱，那这个时候他还能否得到房屋的权，这个房权的这个证吗？ 首先我跟您说一点的是，如果您在借款合同中您明确约定如果债务逾期的话，以所谓的如果说乙方是债务人的话，比如说如果说以乙方所享有的所有权的房产是吧，抵偿比如说作价跟等额的债务是吧，这个这样一额度来抵偿该笔债务的话，如果您的合同中有这样的约定的话，是属于留置抵押，是无效的。 什么叫留置？ 留置这个属于就是属于一个咱们或者说更通俗说叫留置条款。就是说在同一个借款合同中不得约定以所谓的一个房产直接抵偿债务。抵偿借款欠款的债务。这个是不得做了这样的一个约定的。 这个 叫留置条款。对。你可以怎样做呢？可以在债务逾期之后，可以双方另行签订，比如说抵偿协议，就是以物抵债协议，比如说，但是您这有一个情况，如果您欠以物抵债协议的话，那么法院即使认定你的协议有效，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您能得到房产，可能房产需要拍卖，折价。 没错，就是其实也就是说他其实已经没有买房资质了，就是说哪怕是用房子就给他，他可能也拿不到房本，只能说是把房子卖了，然后用这个钱来还这一款。那如果比如说他有买房的资质，那这个时候那比如说这个之后过逾期了是吧，然后想以这房子再做这种抵押给他，那这样可以吗？ 其实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首先在借款合同中是不得这样写的。用房子抵的问题，你可以写用房子折价。折价或者是出售之后款项来优先偿还此笔这个债务，你可以这样写，但是不得写是抵偿这个房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你可以像本案似的另外写一个买卖合同，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们需要另外的话最好再写一个三方协议，就是对这个相关的这债务情况啊做一个明确的梳理，一个完整的梳理，这是可以的。 所以 或者是呢再另外或者是单独写一个呢以物抵债协议，也可以。 但是等于说他能不能拿到这个房屋产权证还是和他的资质有关系，是不是？ 是的是的 是吧，所以就是说你已经没有房子，您人家用房子就算是这个给你能够有，那你也不能得到这个房本是吧？ 对， 因为确实他有资质问题。行，那大概知道了。所以就说您可能需要有两份协议是吧？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我们这边有位叫祈祷平安说，问一下说一般情况下已经开过庭的这种诉讼还会被驳回吗？说这个继承权的诉讼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胜诉呢？如果说继承人意见不统一，其中有继承人不同意起诉，或者其他人根本不出庭，那法官是否因此驳回诉讼的请求呢？几个问题啊。 这个首先我说这个继承权吧。这个继承权的诉讼，那一定是所有的继承人，如果说是有遗嘱的话，那么可能就是优先适用遗嘱。那么就是由遗嘱的这个承受人吧，这个受遗赠人，然后呢受遗嘱人吧，他作为原告一定是因为他获得这房子或者什么的嘛之类的财产嘛，那么起诉相关的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这个关于遗嘱继承的话，那么相关人员的话当然说他有放弃的权利，这是没问题的。如果说他不愿意放弃的话，那么他 他可以就是他那么他就需要这个参与相关的诉讼，因为这里面涉到一些财产的分割等问题，或者是他需要发表意见。但是如果说他就是我第一我不放弃继承，第二我不参与案子的审理，当然说他这种情况也可以，如果极端的说也可以，那么法院只能视为说呢他不愿意表达意见，那么法院就根据相关的证据那么做出相关的这样一个财产分割。那么他只当然说这个人也仍然作为啊这个被继承人之一作为财产分割，只是说他放弃了表达意见。 嗯啊，所以就说可能在他的这个问题当中呢，就是如果他不出庭，那可能说明他放弃，但是其实还是可以来进行这个案子的。 对，咱们说的是在遗产继承中， 遗产继承中啊、嗯。然后呢，他说这个被驳回的这个，他还能在、这个没关系。 这个被驳回遗产继承，它只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作为相关当事人，比如说驳回涉及原告是吧、 嗯嗯？ 那么原告起诉，那就涉及一个问题，他是否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咱们讲，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有的人提出来说，他和老人没有这个亲属关系，打个比方啊，如果说的极端一点啊，说他不是，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本以为这是一个法定继承的案件，原告起诉了，但是突然的被告一个人拿出遗嘱来了，此种情况有可能你原告的你的诉讼主张，但是也不叫完全驳回啊，因为这里面是因为这个遗产继承案件它和别的不太一样，它就有可能这里面法院要做一个调解啊，做个调解工作。但是如果说都非常强硬去做的话，那么您原告在不做出这样一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因为你原告是按照法定继承走的，对吧？但是有可能要对你一些超出范围的做出驳回。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燥伤肺，秋季提高免疫力刻不容缓。为回报广大顾客，仙牌灵芝茶、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8月17日至8月2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初秋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仙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8月17日至8月20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破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啊，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第

看这个我们的像什么先价房啊等等啊，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便宜一点的，四五百万的样子啊。另外周日的话呢会带大家去探探店，之前也是因为很多朋友希望我们的专家教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去好好看看，比如说这个家具怎么选择是吧，然后这个卫浴怎么去选择，然后包括比如说想看一看这个壁纸是不是这个什么样的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怎么去挑选啊，我们会给大家讲一系列的这种知识，而且有我们的这个专家呢带着大家去啊，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啊，您可以来进行报名，同样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了，您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好的，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这些年呢，全国的多数城市的房价持续的是处在上涨的一个通道，那这也导致了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呢，像违约呀甚至毁约的一些违反契约精神的现象也是频频出现。那这些纠纷呢诉至到法院之后呢，一些判决啊或者说是裁判吧却得不到这个执行啊，导致不少的当事人名义上好像赢了官司，但实际上却输了房产的这种怪象啊。那在房产买卖纠纷当中呢，执行难这个老话题，有哪些个性的一些新的特点啊？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破解这个事情啊？ 我呢是总结了六个方面，就是说最新的这样一个根据这个房产执行方面的。第一个是呢，因这个房屋买卖，那么导致的这样一个，无论是作为卖房人或者是承租人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员吧，这种拒绝腾房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呢，因提供这个房产抵押担保，那么由债权人行使抵押权而导致的相关的这样房产执行难的问题。第三个是因呢拖欠债务被法院查封房产要求拍卖，这产生的这样一个执行问题。第四个是呢，因签署以物抵债协议怠于履行。我需要强调的是，以物抵债协议是一个诺成性合同，就是通俗说，只要双方针对这个债务签订了，就是你在协议上签字了，那么这个协议就生效了，那么相关的协议方吧就可以依照协议去要求履行相关的这样的合同义务。第四个是呢，第五个了，第五个是因这个遗嘱了、遗赠抚养协议、法定继承，呢这个拒绝腾房或者说拒绝履行的这样的问题。第六个方面是呢，因房产的赠与而产生的这样的相关的这样房产执行的问题。反正我总结是六个方面。房产的问题是比较多的，比较尖锐的。 没错。所以说啊，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大家就觉得说这个确确实实，比如说要不是就是可能他一个是比如说没有钱是吧，这个或者没有这些吧，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事儿。另外一个可能这人没房啊，别地儿住可能也不行，这是不是也是个问题。 现在的话，根据这个法院的这样执行力度啊，是这样的，因为您如果此房是被执行了，或者是已经被这个法院查封了，那么并不意味着说你别处没房，那么就不能腾此房，因为你可以出去租房， 对，这倒是， 出去租房，所以说是现在的话，如果是此种情况，说你因为没房你就拒绝腾房，第一，法院的话可以把你先记入黑名单，第二，可以对你进行拘留，就是说，15天以内吧，第三，如果说发现您别处还有财产，有相关财产的话，拒绝不执行或者有转移财产的行为的话，可能会构成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就现在的话，为了加强力度吧，可以这个方面的话，案子还是比较多的，这么处理啊。 好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常年呢游离于监管灰色地带的独立经纪人呢，再度被曝光在了阳光之下。北京市住建委等多部门8月9号发布的一个关于互联网房地产经纪平台整治的一个通知，明确要求房源信息发布平台自约谈之日起展开自查。除了即刻下架不合规的房源之外，不得为无营业执照的机构或者是个人来提供房源的一个管网服务。 这个给我的启示，我感觉就是说呢，属于政府呢在加强吧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平台发布信息的这样房源信息的一种监管。应该说我形象的说，相关信息的发布吧，可以说对房价起了一个火上浇油的作用。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嫌疑，去比如说某些小区的话，他故意几个都是比如说业主们达成一个一致行动，说我们房价就报了这样一个数额在网上挂着，少了我们都不报，那么确实会导致说一些购房人的话陷入了一种困境，说想买这个小区的房子，但是呢因为业主的一致行动导致他需要高，如果想买就要高价去买，否则就要放弃，确实陷入到一种这个很难受的这样一个境地。 没错。 对。 好，我们来关注第三条信息。又到了持租续租换租的一个季节了。那据报道呢说，相比于个人房东的直租房，租户们发现机构化的这种长租公寓的租金提价幅度更高，说一套一居室的涨价幅度最高竟能达到29%。那专家也指出说，资本扎堆进驻的长租公寓市场呢，需要抑制这种盲目涨价的冲动，防范租金过高来降低租客租房的一些质量。 其实通过该新闻吧，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这个租赁市场，如果说允许政府机构不是允许企业啊，相关机构这个进入的话，进行投资的话，那么企业咱们都知道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点你不要说这也不是企业的错，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作为它存在的一种方式。那么它既然是以盈利为目的，那么我个人觉得说，如果在没有相关限制情况下，它一定是以这个利益最大化为它的目标，那么涨房租肯定是它的第一来源，第一动力来源。所以这里面的话，这个我觉得也不能说怪这个投资机构，说它的为啥要这样去做，可能就涉及一个综合的问题了，是吧？对于这个房屋租赁市场，政府是如何来规划管理，是吧？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作为这个租赁市场的机构，他你既然允许他进来了，那么要保证他的一些利润，对吧？就是一定范围内的利润啊，咱不说别的。那么如果没有的话，他必然会往租金上想。如果说你要能在税收或者其他方面，财政方面，如果说有相应的这样一些措施的话，同时在租赁价格上有一个控制的话，对吧？比如说有一个限定的话，那可能更有利一些。如果说不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手段的话，单纯的说靠这个舆论去约束这个机构，反正我觉得是这个很渺茫的，因为。 好的，我们下面再来关注第四条信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下调上海首套房的房贷利率，引起了市场关注。不过呢，仅一天时间，剧情就出现反转啊！农行的上海分行、工行的上海分行也是相继否认，都表示啊没有对住房贷款利率进行调整。业内人士就分析说，这个事件从侧面也说明了银行本身呢，从商业的运作角度来看，有放松意愿或者是倾向。不过在当前放松利率的这种政策，容易引起市场的这种亢奋啊，带来房价上涨的一些预期，所以说预计年内房价的或者说房贷的这种政策的，其实还是挺难松动的。 其实实际给咱们的启示就是说，从金融这个角度吧，国家还是在贯彻啊这个房子用来住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吧。 没错，所以就是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经常看到有些朋友就问啊，说这个听到某个什么小消息就问一下，哎，这个是不是要来，就真的了，是不是降了，怎么样？大家其实还是要多多关注政府的信息，不要信一些其他的这种小道消息之类的啊。好吧，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啊。不久前啊，村民这个蒋某啊经历了一场这个诉讼。不过让61岁他想不到的是呢，不想看到的是呢，对簿公堂的是自己的这个哥哥。原来起因就是父母去世之后留下了一处老屋。那前年弟弟蒋某和这个哥哥呢商量翻新老屋的时候，意外发现说老屋的这个产权证上写的是哥哥的名字，却没有自己的。于是弟弟就将哥哥告上了法庭。那在市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之下，弟弟的房产证也终于有了着落哈。 该案件呢，这个给我的启示或者说给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作为哥哥弟弟，对父母的这样一个房屋吧，应该是享有这样一个继承权利的，作为遗产，享有继承权利的。另外一个，如果说这个当中吧，这个父母一方，比如说他对这个财产吧，这个房产他有一个赠与的话，对这个哥哥或者弟弟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他这个变更，我认为这里面应该会有老人的一些配合，否则的话可能也不是太好变更的， 这个一个房产的这样所有权。 嗯， 所以这两年，但是这里呢，如果说不是老人双方，因为根据本案的话，最后还确权了啊，那么就不是老人双方，可能是一方有赠与行为的话，必定是另一方仍然是作为遗产，需要处理，那么可能就是作为这个兄弟俩。是可以继承的。另外我想提示的一点是啥呢，如果说这个房子是作为遗产存在，那么兄弟俩如果有一方已经分得了宅基地， 嗯， 那么另一方可以主张，如果另一方没有分得宅基地的话，那么没有分得宅基地一方可以主张房屋他享有完全所有权，给予另一方相应的折价补偿。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问题吧啊，先把问题跟大家来再说一下哈。比如说有位这个朋友啊，这个二毛说想问一下，说目前我想在小区呢租一个这个地下的停车位，急着和甲方来签写一份地下停车位的一个租赁合同。请教一下，说要写哪些要点，以免因为合同书写不全而产生一些法律的一些纠纷。您就是租赁合同吧，租赁合同应该还好吧？ 对，这个就是一个租赁合同。我觉得您主要还是看这个出租人吧，出租人他是否享有这样一个车位的所有权？ 对， 就是如果说他 先写房子，这个车位得是这个人的才行。 对，如果说他有这个证的话，那你就完全的放心，就是一个租赁合同的事。租赁合同那就是有这个租赁标的、租赁的时间，是吧？租赁费用锁定清楚。还有这个具体的位置是吧？是哪个号的？比如那东西就标的嘛，这个还是那个，就是这个写清楚就完全可以了，就不用那么说违约金各个方。违约金的话，你想写的可以写一点，因为这种租赁合同的话，我估计也不会牵扯到太大，一般都是一年一签，一般情况下说不会太长。 对， 哎， 所以基本上可能也因为你这不是买卖是吧？ 是的， 所以可能相对来说也不会出现什么太多的一些问题啊。好，然后这个刚才这位就上半段我们不是还说过有位朋友就是那个想那个抵押房子的这个朋友啊，他说没有买房资质，如果说是以公司的名义买了这种商住房，就是商办房嘛，是算个人房。算个人房多付房产税呢，还是算公司房与房产税无关呢？您这问题。 您首先呢，这个税的话，您最好是咨询这税务部门啊，这第一个。 对对对， 第二个， 现在房产税还没出来呢。 对，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您说了是公司名义买的，那么我可以百分之百告诉你是属于公司财产， 对， 和你个人是无关的，除非公司进行清算。 没错，而且呢，现在这关于房产税这事儿啊，大家很多因为很多细节没有出来，还没有具体的去实行，所以现在咱们也说不好它到底是怎么征收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征收啊，然后征收多少，现在都不知道呢。所以大家现在不要就想这些问题，等真正出来以后，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来进行解读的啊。好吧，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吧，还有点时间。 行，那咱们说第二个， 说一个案例，对对对，关于这个是一个婚前财产的事儿，是不是？ 行，那咱们说第二个吧。 第二个案例啊， 对，这个第二个案例呢，它是说的是一个，一方吧，他是婚前，比如说男女朋友，这个张某和王某是男女朋友关系，那么呢，王某呢是女朋友。那么王某呢是想买房子，但是在双方没有结婚呢啊，那么男方说呢，好吧，那我给你出首付，就是男方把款打给了女方，女方呢，然后呢拿着这个款付了首付，买了房子，当然说还有贷款了，那么贷款无疑就是双方呗，去还呗，之后呢双方就结婚了，就登记结婚，再往后呢就是这个女方啊去世。就是因为一个突发事件吧，去世了。那么女方这个特殊的是呢，这个女方啊，她也之前呢结过一次婚，那么她有一个婚生子女，有一个 就是前婚生的， 对，前婚生的这个孩子是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肯定是享有这个继承权利的，对于女方的财产，另外呢，女方呢还有父母，那么父母也是作为继承人， 对。 那可能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女方的继承人至少有三个人，现在看是三个人，就是配偶、子女 有一个孩子， 嗯， 还有女方的父母， 嗯嗯，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就是说可能要分割房产，那这个房子到底是归谁的，是吧？就是他们有没有资格去分这个房子，对不 对？ 对 对对， 嗯， 首先咱们确认的是说这个房子是归谁， 嗯， 这个房子一个明显表达的这样一个事件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男方出了首付， 嗯， 婚前，然后呢，女方购买房屋， 嗯。而且之后他们还一起还贷， 是吧？对，然后婚后是一起还贷。 嗯， 这个此种情况吧， 嗯， 这个在法律上呢，首先这个房子吧，如果处理的话，它一般是这样一个思路，如果在婚姻法中啊处理是说双方协商， 嗯， 协商不成的话，那么判给登记在此日，就是现在登记人是谁，这个房子登记人是谁，就是产权这个不动产权证， 嗯， 那就给谁。然后给另一方的话相应的补偿，应该说是本案中虽说是去世了这个女方，但是应该也是适用这样一个思路解决， 嗯， 就是说这个房子应该是视为是女方的个人财产， 嗯， 但是需要给予男方相应的补偿， 这个不能算是，嗯，这个夫妻共有财产吗？ 不算， 这个不算 、 嗯， 因为它毕竟它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属于婚前购买。 但是他后还有一个后面婚后之后进行还贷这部分呢？ 婚后还贷的话，主要是作为一种债权债务来处理。 嗯，嗯， 当然这里面要考虑他的升值部分。 嗯， 是作为考虑。 嗯， 哎，嗯。 然后还有一个前面他不是这个男方还出了这个首付款，那首付相对应的这部分是不是应该也是有是怎么？ 首付的话，哎，如果说有证据证明的话是赠与的话，那么就认定成是赠与， 嗯， 但是前提是有证据证明啊。 嗯， 但是如果说没有相关证据，一般情况下是认定是借款， 借款， 哎，属于债务。 嗯，所以像这个案件当中，他可能属于个人财产，但是可能需要给男方的这种各种补偿，比如说婚前这个首付的问题，还有后面还贷这个问题，是吧？ 对，首先这因为这个财产首先确认是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这点是， 嗯， 应该是没问题的。 嗯， 另外就是说，要减除70万的债务， 嗯， 因为这是作为债务嘛。 嗯， 债务的话， 那这个债务相对应的这种升值部分算吗？ 这个债务是70万是70万，另外的话，因为他们有共同还贷嘛， 嗯， 这部分嘛， 嗯， 这部分可能要考虑升值等因素吧。等因素吧，他会会做一个权衡来处理， 嗯， 啊。 嗯，好的，那比如说像刚才说了，那可能这个算是一个债务的一个问题。那像这个整个这个案件当中，那很多我想也是想知道个结果，那到底这个怎么办这个案子？ 就是此种情况吧，就是因为是属于婚前这个购房， 嗯， 那么就视为是一方的这样一个个人财产。男方出资，除非说有明确的双方有明确的约定，说这个房子是作为咱们婚后的共同财产啊，除非有这样的约定， 嗯， 如果没有约定情况下，最多也只作为是一种债务。 嗯， 对。 所以呢，等于说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就是说，男方呢可以得到什么呢？一个是婚前的这个70万的这样一个首付的问题，再一个婚后可能相应的这个他们共同贷款的这部分，然后呢包括他的升值部分， 适当的予以考虑，予以考虑， 嗯， 这部分应该是分给他的， 嗯， 之后女方剩余的部分是作为遗产， 嗯， 由这几个人平分， 嗯，所以等于说他们一共是四个人继承，嗯，那男方可能还也能再分到其中的一部分， 哎，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 对，剩余的再出一次。 嗯嗯，所以可能我们就是在买房的这种过程当中呢，所以各种问题都会出现啊，这个所以细节上不一样，可能你所碰到的事情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边有位朋友问一杰说，请问专家，如果家人已经加入外国籍了，还能继承财产吗？应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吧？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呢不用怀疑，没有问题。 对对 对， 因为继承它其实没有国度的这样一个， 嗯，对，只是需要相关手续。你比如说你能不能证明是双方有这种亲属关系，是吧？ 嗯， 亲属关系等等的， 嗯，没错啊，所以就说，这点大家不用担心，嗯，就是因为之前也有朋友来问到说，可能关于这个财产这种继承的一个事情，可能在国外也好，或者加入这个其他国家的国籍类也好，但是这个房子国内可能就他一人，那没有其他人继承，可能， 嗯， 那没有关系，他就怕嘛。 啊，所以也是问过这样一些问题啊。好的，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第二个这个案例啊，还有什么需要给大家进行提示的吗？因为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可能也再说不了了一个了。 我给大家提示的是呢，最好是呢，因为这个结婚呢，如果双方领了结婚证，这都不用担心了。如果在没有领结婚证之前的话，要不男方就让自己的父母然后出资，对吧？出资，然后呢，登记双方的名字，比如说，登记双方的名字，至少是可以作为给一方的赠与嘛，可以视为嘛，是吧？你这样的话，就是对权利保护吧，有一定好处。就是说，通俗讲吧，就是房产证上登上您的名字，可能更有好处，更有对。 然后比如说这个房子是夫妻的共有财产，然后那等于说他妻子去世的那一半，比如说啊，那一半是不是应该也是他们四个继承人，然后来进行来分割？如果比如他们俩之间还有一个孩子，那是不是就五个人这样去继承了？ 对，如果说从继承上说的话，首先是如果确认是双方夫妻财产的话，首先一半是另一方的，这一半是先扣掉， 对 吧？ 对。 那么剩余的一半的话，那么再由所有的继承人来那个进行平分。但是有一点，如果说有相应的，比如说缺乏生活来源的，是由被继承人生前抚养的，这样的话应该会给他单独留有相应的份额。此种情况即便是有遗嘱存在的话，也应当说也要给这个相应的被抚养人缺乏生活来源的留有相应的份额，这是法律强制性规定。 好的，行，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欢迎您这个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明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哈。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辽宁多地持续高温，局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突破40摄氏度，罕见的高温致使当地的养殖海参产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不难预料，到今年秋深上市期，市场势必严重缺货，价格上涨将是正常现象。 都说需求造就市场，但鲜芋仙厂家为了能够满足大家的用参需求，可以说是逆势而行，不恶意囤货，把实实在在的价格带给各位。算算看啊，原价是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活动当中只要699，等于直接打了2.6折，划算的每一头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才15块钱。而且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吃参啊更放心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4207的朋友说，之前就听说啊，今年的海参可能会涨价，看来是真的了。今天15块钱就能吃到野生海参，那就订上5盒。4470的朋友说，我儿子就喜欢吃海参白菜饺子，之前一直都是在抢购时间订的，现在国内海参这么紧张，你们不会涨价吧？ 您放心，我们是与地中海的海参厂家签署了一年的协议，原则上我们是不会涨价的，但很多外在的环境和市场需求也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不过可以保证的是，您在抢购时间享受到的鲜芋仙海参的价格，那都是其他渠道不可能提供到的。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699元就能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4007106108 4007106108。 您要知道啊，鲜芋仙的海参光是这氨基酸的种类就多达16种，比如说赖氨酸、谷氨酸、精氨酸、甘氨酸等等，而且每百克鲜芋仙海参中氨基酸的含量是高达了53.6克， 是 还有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等等。所以呢，给全家人花15块钱吃顿海参小米粥、海参饺子、海参豆腐煲，您还觉得会贵吗？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到